也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 窗花，那是我最难忘。 牵花木马，院外小径芳，四时长相望，今日共剪窗。

许就逐渐忘了有多久。 有的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。 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，

我在漫